仲有呢個青州樓記造記，同埋探討呢個澳門美食質素下降之謎。咁喺過去嘅一兩節就係探討以上嘅內容啦。嚟到第三節， 係啦，我係阿魯阿圖嘅代表阿昌哥。 仲有呢？ 仲有嚟自澳門嘅烏田山。 唔係，係嚟自烏克蘭㗎。 烏克蘭，我依家唔要烏克蘭有輻射嘅。 就咁啊，烏茲別克啦。 好啦，好啦。 係求其啦嚇。 我係嚟自七姊妹星嘅司徒文俊先生。 喂，你架 UFO 抄牌喎嗰邊。 咁樣咧，唉。 佢翻黑洞啦，陣間。 咁樣咧。我哋今日第三節探到咩啊？唱歌， 我哋好傷感咁樣總結一下 集體回憶。 係啦，其實如果一個城市冇咗佢嘅集體回憶，即係所謂集體回憶係咩呢？所有人都會認同或者記得嗰件事，或者做同一樣嘢，都已經可以咁樣定義㗎啦。嗱，首先講下文化，所謂咩嘢叫做文化呢？就係、是經過歷史好多年之後，剩翻落嚟有價值嘅嘢，咁啊，阿烏博士呢度主場，你會唔會話認同咧？其實文化呢種完全唔值錢嘅，或者係甚至乎有時候係摸都摸唔到嘅，其實有少少意義咧。 嗱，我講一樣嘢先。 嗯，好。 其實最近咧，咁我同阿烏博士咧，我哋就好努力咧，我哋咧去揾翻一啲咧，澳門咧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五十至六十年代嘅一啲資料啊，咁發覺呢段時間好多嘢係空白期嘅，即係講緊咧，即係正如你啱所講咧，我哋喂點解講下八九十年代嘅嘢咧？因為我哋相信咧呢啲嘢冇咗咧，就會真係冇咗。咁而最慘就係咧，好多時啲人咧有個回憶，但係唔會去做記錄。係 啦， 即係好似我哋哇，我哋發覺啊，我哋揾係啊，係人都識啦，父老容易看。但問題，我哋揾親大部分嘅資料都係喺《何鴻新傳》入面去揾翻嘅， 係咯。 變相咧，你啲角度咧就會係即係難聽啲講，有啲偏頗啊。同埋咧，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唔係淨係側重於嗰個人做嘅賭業啊。譬如我想話了解翻同一時間嗰啲譬如物資嘅輸出啊，當陣時嘅佢哋嘅家族做嘅嘢啊，哇！你發覺嗰啲大鑊啦，冇人做記錄㗎。 嗯， 系啊，即系变相你话嗱，我讲得好难听啲讲句，何鸿燊嘅嘢咧，就算往后佢百年归老之后，再过二百年都仲揾到大把资料。 嗯嗯嗯。 但系问题咧，我想揾翻啲五十六十年代嘢咧，吓大 部。冇啊，你净系想话要傅老融啊、叶汉啊，详细啲嘅 detail 啲嘅，你都系又要揾翻何鸿燊传。 系啊， 我唔系可以睇澳门五百年嘅。 咁但系你有啲。即係歷史，所謂嘅歷史咧，係、 啊、 一啲民間嘅，又或者係啲唔同人物嘅傳記咧，你就唔知噶啦嘛。 好零，好難同埋好零鎖咯，同埋冇人即係有個心去做呢一樣嘢。 即係我講得衰啲啦，你想揾翻阿何厚華個阿爸何賢啊，真係認真真你揾翻一本何賢講曬佢所有來龍去脈嘅嘢，你都惡搞啦。 係啊， 你諗下，即係其實澳門咧最慘就係咧。那個做那個呢，我們叫 Friding 的 system 其實做得很差。 還有一件事就是你譬如香港或者美國這樣，沒有人做這件事不要緊，你查回那個年代的電影有得八成，但澳門是沒有這個工業的嘛，因為人口和地理限制，它是沒有可能有大量的澳門本土電影商業化得到的嘛。 甚至乎你看回有很多，甚至乎是七幾年八幾年有提密靠的電影都好，有很多根本就不在澳門拍的， 是啦，或者是一個空想出來的澳門。你就算看回古惑仔的澳門，其實都是有加工美化再改造，不是 100% 澳門。 他講的爛鬼樓其實跟我們現實的爛鬼樓其實已經是兩回事啦。 是啦， 即是你見到呢就是很慘的，所以呢其實我們都要呼籲一些呢，如果是即是啲聽眾啊，譬如你是一些澳門人或者是一些你有一些舊的資料呢，那可以歡迎聯絡回我們的。那我們現在是要搜集回一些呢五十同六十年代的東西的。咁呢方面就喺度即係做個推廣， 好大工程、啊。 咁你諗下啦，即係譬如你以博士作為一個博士大學教授嚟計，大學嘅教授都去揾到覺得資料不足嘅時候，你咁你就知，即係我哋而家咧就要喺呢個民間傳說再加埋一啲有嘅史料上面咧，大家攞個平衡，跟住咧再去揾啲重複嘅嘢去推敲出究竟嗰段時間嘅歷史係乜嘢。 嗯， 係啊，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計咧，呢啲即係其實咁樣講咧，如果我哋都唔去做咧，咁我哋嘅下一代咧。就會冇咗呢段歷史㗎啦。 係啊，唔知道澳門以前 係 點。 佢哋有嘅嘢就係賭權開放之後。 係啦，就係、是、哦，係都幾間賭場咯，點樣賭錢咯。 同埋你講翻而家啲小朋友咁樣啦，即係九十 年代嗰啲啊，或者依啲小朋友可能連澳門啊邊條街啊，我、哦、係大三巴喺邊度，佢又可能不知道、啊。 同埋你大家留意一下，嚟喺地球上面所謂嘅文化上面嘅強勢，即係譬如啊英國啊、美國啊、日本啊，其實佢哋都好著重咧保留一啲自己舊有嘅嘢。點解要保留舊有嘅嘢先可以保持到文化強勢呢？因為你所有新嘅嘢都係源自舊嘅嘢啊嘛。你要發展一個新嘅表演藝術都好。 其實我覺得澳門係咪應該咧，從細到大小朋友應該要讀翻關於澳門嘅歷史啊？我覺得。 你而家冇嘅，而家係冇嘅。 係啊，我覺得完全根本上嚟話，澳門歷史又好，或者澳門地理都好，係完全唔知喎。 呢個一個好可悲嘅現實。 係啦，呢、這個就係好大個問題呢一樣嘢咯。 嗱，同埋咧係好唔～重視歷史，無論香港同澳門都係歷史嗰科係唔重視， 中國都係， 甚至乎教歷史嘅方法都係有問題。你對比西方同中國人教歷史嘅方法都好有問題，人哋係會以事件人物有趣啲去講解翻，等你去了解翻成件事嘅次序。但係中國嘅歷史就係打仗，邊個做皇帝，幾時興起，幾時暴亂，推翻皇朝換第二個皇朝。 正如你一開始抹殺我哋講過啦，抹殺繁體字同埋你抹殺呢、這個。即係呢個歷史發生嘅嘢啊，包括繁體字同埋抹殺粵語啊，啲叫做話其他嘅語系咧，就已經係開始係唔尊重呢個歷史噶啦。 嗯， 你以前嘅即係我深信你以前嘅詩點係攞普通話嚟讀嘅啫。 嗯， 冇可能嘅事啊。同埋 係啊，冇咁唔齊嘅啲。 你而家嗱，你成日睇翻啲電視，大陸啲電視永遠有打唔完嘅仗噶嘛，唔係抗日咧就係、是抗呢、這個國民黨噶啦。嗯是不是 最搞笑的是看大陸的電視劇呢古裝劇呢平時即好像缺乏了一些普通的知識呢譬如寫字樣古代是由右到左的嘛它可以由左到右的 最搞笑啊你連做孫中山啊那些你都是講普通話的大佬是都知道國父我哋啲人嚟噶嘛？ 係啊，粗石旗口音嘅廣東話，大家 廣東話噶嘛？ 上 YouTube 聽下啦，真係。係 咯，即係有啲資料搜集唔該全面啲。嗱， 同埋咧有啲嘢咧，我覺得係大家係要去做翻一個記錄嘅。就算嗰樣嘢，喂，可能坊間覺得唔好咧，都要啊。第一，黑社會，你要講翻即係究竟係由以前紅門去到係後屘清政府啊，跟住再去到澳門一直以嚟啊，譬如嗰陣時亦都係有即係台灣滲透啊等等咧。其實是有很多東西你不可以獨立有些東西是說不提就不提的、 嗯、 即甚至乎一些老牌的社團你都一定要有一個歷史在這裡你要知道的嘛好其次你譬如好像、就算你孫中山起義都是關乎黑社會事即是很直接地說、嗯、孫中山本人就已經在這個雙花紅棍、嗯、即你變相你這些 你就不提其次即、文化不是選擇式 去處理咯、嗯、其實現在呢你見到一個擺在前頭就是呢、就算嚇係舊港啦，十六鋪嗰邊咧，有好多鋪咧慢慢會淹沒噶啦。咁呢啲鋪咧，其實冇人係去，慢慢就會冇人記得嗰條街嗰個鋪位以前係做乜噶。 譬如咩賣鹹魚啊嗰啲咁樣。 有個咩皇宮 啊，係 冇錯啦，你會記得即係嗰度哦，嗰度係當鋪。咁當鋪之前咧，當鋪之前好似都係當鋪嚟。 咁但係個當鋪係點樣樣運作咧？呢一間當鋪同全鋪當鋪有咩唔同咧？啲鹹魚點嚟嘅咧？ 而家嘅當鋪咧就係、是有 iPhone 啦，有金牌啦，有金銀珠寶買啦，有得刷卡啦，係咪？有得刷卡啦，嚇刷銀聯卡咯。但問題我哋講嘅當鋪唔係嗰啲啊。 其實問題澳門 叔公嗰啲啊。 澳門咧，其實佢做啲譬如針對有啲所謂咩世遺啊，或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都係有嗰個規則嘅，有個限潛規則喺裏邊咯。譬如有啲人研究咗，譬如聚龍啦，而家呢幾年咪好興嘅，做幾年係咪？咁啊，當有人研究咗之後咧，有啲人再準備咧，再申請項目研究，再深化咗去研究嘅時候，佢係唔批噶。 點解咧？咁 因為之前因為有人研究咗啦，所以呢個問題你唔使再去研究咯。 咁但係做學術唔係咁噶嘛， 但 唔係話題目有人研究攞嚟完噶嘛，無止境 嘅喎。澳門政府唔係咁諗噶嘛，即係譬如係啊，佢會寧願相信一個香港人去研究嘅，啊、哦，我係非常之贊同。咁而澳門人嚟講，可能批核會少啲錢添啊，可能。 嗱，有樣嘢好衰㗎， 咁樣 喺度真係要肥澳門政府㗎，撲街！佢澳門政府係唔認同澳門學者。 係啊，同埋、即係呢個好大嘅問題，所以我咪同我同事。有陣時同我同事之間會傾到嗌研究項目嘅時候，我都聽到都好 好心酸㗎。我覺得點樣作為澳門人自己唔可以去研究，一定要請外面啲人，譬如請國內、請香港。講真啦，你對澳門了解有幾深啊？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發展澳門文化，你澳門嘅學者應該要資助翻啦，係咪先？自己人 係啦，好似哪吒古廟咁樣啦，佢可以牽涉到揾啲台灣嗰啲人嚟講嘅喎。其實嚟講咧，台灣嘅哪吒嘅文化底韻啊，或者所有嘢同澳門都係唔同噶嘛，你不可以攞人哋啲嘢扯落嚟澳門嗰度啫。本身每個地方有自己本土化嘅嘢咯。 因為佢唔識咯，因為佢只係做官僚咯。 做官僚。 唔 係 有樣嘢就好戇居嘅，佢澳門人係睇唔起澳門人嘅研究員同學者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最大問題是澳門人都睇唔起澳門人自己啊。 即係譬如咁啦，我當啦，佢政府佢而家有個項目講網上電台咧，你放心，佢一定唔會問澳門街，佢一定咧。唔會啊！我先用文俊，我做賭場咧搭馬咧冇嘢，佢唔會咧，會覺得哦，你都有個節目講差唔多100集喎嚇，佢唔會咁樣諗嘅。倒翻轉咧，咁啊，哦，去揾啲美國啊其他啲台灣嘅網台過嚟問咯。 佢會揾一啲同政府關係密切社團嘅相熟人做嘅網台會問。係 咯，佢就會問。 但可能嗰個網台其實講緊，可能佢只係一個平台嚟到去 download， 可能每個禮拜咧，可能講緊難聽啲講，可能係二三百人聽嘅啫。 嗯， 係啦。咁跟住咧，你倒翻轉咧，可能澳門街係有六七個平台係轉載嘅，跟住聽眾加埋咧，點都係佢二三百人嘅幾十倍咁。 甚至乎係澳門以外嘅人都聽嘅。 係啊，佢就會唔去諗咯。咁點解咧？因為入面嗰個係唔係佢政府入面嘅人啊嘛。 係咯， 佢會覺得哦，入面講嗰啲人只不過係一啲澳門嘅市民啫，啲主要做賭場嘅人啫，又唔係啲咩專業學者，主要搭馬仔啊嘛，即係佢會咁樣諗咯。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政府咧，即係要啡佢嘅原因咯。因為正如佢哋睇嘅傳媒睇嚟睇去，永遠就係眼中就係咩啊？澳門日報，第二電視台 TDM。 咁其實呢啲嘢咧，真係唉好難講嘅。其實澳門一個文化嚟講，互相吹捧咯。 係， 如果有互相吹捧情況底下，佢會重視你嘅，開始會重視下你究竟資同民族係咩東西。 不過都唔怕嘅、 啊， 我又會覺得澳門人繼續落去都會繼續揾啲新出路打破呢個。 我諗過㗎啦，作為愛國愛澳先鋒嘅我哋咧，咁第一條出路咧，我哋首先諗辦法加入共產黨先。我哋就唔需要好似香港咁，唔使去梁振英嗰啲咁啊，喺咩喺度逃避問題，直接話係我篤住個鼻，係我係黨員。 我要入共青團咁樣 啦。係啊，直情係啊，你根本你應該你就係要向呢個江青嘅主義道路進發啦。 因為愛國咁咪所以愛黨咯， 係啊，直情愛國愛黨咯，係啊，最中意咪簡體字咯， 嗯， 即係你應該係咁樣咯，跟住咧，既然係嘅話，就要徹底入去，跟住入到去內部啦，先至破壞，唔係破壞，先去改變佢。 咁係咪剪翻個冬菇頭啊？ 咩啊？ 係咪剪翻個冬菇頭髮型襯翻咁樣啊？ 大家 知青啊嘛。 冬菇頭係啲嚇有錢人嘅老婆專利嚟噶嘛？ 啊！ 作為學者唔應該嘅，應該有自己風格，明唔明啊？ 哦！ 係啊，按照你而家嘅風格演得，我睇到你前途一片光明。 師傅贈我幾句咧？ 你揾阿洪師傅啦，我唔係咩師傅嚇。 誒咁樣樣，咁大家會唔會對澳門嚟家呢個？即係好似好難咧，留得住一啲嘢係長久保存落嚟。 係。 就算保存咗落嚟，都係變咗質。等於嚟家身邊見到嗰啲世遺景觀所謂世遺景觀就係留個建築物喺度。 哦，你放心啦，永遠都咪得翻大三巴咯。 係咯，好幾間教。 得個殼㗎咋，得個殼㗎咋，同埋啲博物館咯。 係啊。 背後嘅細水長流嘅文化冇曬，跟住另外民間嘅風情同埋傳說都會冇埋。 係啊，最緊要係民間風情。你講緊嚟家澳門嘅民間風情，同我哋上一集講嘅80年代有幾多留得翻落嚟？ 其實本身冇人傳承咯，有一樣嘢又係。 係成個社會成個結構轉曬。以前你真係喺橫街窄巷見到阿婆坐喺度攞把扇潑下潑下唞涼。真係會動之足喺度晾衫，而家塞車啊，大佬同一條路啫喎。 即係譬如你有好多咧消失咗，不知不覺冇啦。例如我講啦，全澳門最好食嘅蛋卷咧，就係10月初5街有個婆婆自己整嘅，跟住攞個竹篾攞出嚟賣嘅。咁好似呢啲咁冇咗就冇噶啦，婆婆百年歸老之後咪冇咗咯，拜拜噶啦。 係啦。 跟住好似就算我哋講啦，嗱嗰啲即係一啲小食又好乜都好，冇咗就冇噶啦。 嗯。 即係 係冇諗過點樣去保存㗎，甚至乎即係澳門咧，其實一定係一樣嘢㗎啦。當而家喺澳門唱大戲嗰班人八年歸老之後，澳門就唔會有大戲，唔會有粵曲，跟住就會喺廣州啊、大陸嗰啲就會落嚟澳門度唱。 嗯， 係啊，即係個情況就係澳門嘅文化咧，就係會保留唔到，跟住係由外地嘅文化嚟掛澳門文化牌頭嚟到去做。 你加嗰啲神功戲啊，都係喺大陸請啲團過嚟唱嘅，就應該。 你咪講啦，就算普通政府啲乜鬼咩樂中樂團嗰啲都係。外地噶啦， 嗰啲叫澳都樂團啊，成團人都唔係澳門人嚟嘅，但 係 叫做澳都樂團， 係咯，先至離奇呢樣嘢真 係。佢最慘咧，佢就係呢啲人咧，佢為咗挽留或者叫做將呢班人名正言順變澳門人咧，就諗啲方法嚟到將呢班人留喺澳門啊。但問題呢班人佢唔喺澳門大㗎，佢所做嘅嘢就真係唔係代表到澳門嘅。 佢吸嘅靈氣唔係澳門，唔係澳門土生土長嘛，最大問題。 嗱，有好多嘢咧，其實而家係要時候咧，要諗下點樣。改變同埋點樣將佢咧年青化，或者係俾一個第二梯隊咧去搭上去，即係好似正如我最近呢個好欣賞啦，澳門前幣學會咁，以往全部都係啲做得我阿爸嘅阿爸嘅年紀嘅人，仲要咧係即係佢入會資格好繁複嘅，咁佢哋咧最近都開始改革，即係新零散到風啦，咁跟住開始咧開放啲啦，又搞下展覽啊，咁另外咧又招募下啲年輕嘅會員啦，咁好似最近好似最後生嘅叫司徒文俊啦會員，以往咧就冇一個後生過40歲嘅，係即係變相咧有時咧即係要慢慢咧，即係除咗話自己改革咧，政府都係要配合咯。即係好似你我哋所講，我深信一樣嘢，就算你揾個台灣人入嚟，佢去揾澳門揾翻你父老用或者嗰個年代嘅嘢，你台灣咩博士學者點樣都好，你過到嚟同我唔使㗎，我同烏博士兩個揸本拍子簿，我哋係講廣東話，我哋係澳門土生土長嘅人，我哋落去揾啲街坊點樣都索到啲料㗎。但你倒翻轉，你啲學者有啲佢坐喺辦公室。佢最叻嘅咪就係 Google 咯 ，Google 原咪圖書館咯。咁佢嗰個只不過係做一個專業嘅資料搜集啫嘛，但佢唔係親身去發掘啊嘛。你唔同，即係唔同嗰個。 就算親身去發掘啦，你文化上面有差，而你又樣一睇知台灣人講一口嚇，唔係本地嘅語言。係 咩？真 冇人理我。你阿伯都唔好驚㗎，你唔騷你啦，係咪？ 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咯。 原來司徒文俊，哦，你咪係阿邊個邊個嘅仔咯？話俾你聽啦，咁咪搞掂咯，係嘛？ 即係叫做話咧，你好惡搞嘅，但係咧嗱，你亦都一樣嘢咧，澳門嘅人咧，因為而家係真係太多嘢玩同埋。變咗大家即係太過功利主義啊！亦都係越嚟越少人咧係有心咧去做或者去保留翻呢啲嘢。咁其實政府咧佢而家佢做法就佢唔係推動，唔係鼓勵啲人嚟做，而係揾啲外面嘅人嚟取代。係。哦，你啲人唔做啊嘛，咁得我喺出面咧，台灣喺香港揾人翻嚟做咯，咁啊死啦！ 同埋所謂嘅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咧，會好似交數咁樣樣啊， 係， 好似之前嗰個嘟嘟嘟咩遊行咁樣樣啦。 嗯， 明唔明啊？拉丁嘟啊！ 哦，知， 明唔明啊？ 系唔 得？系咯，其實好多部分都未必真係百分百澳門人嚟嘅喎，又有外匯，又有 成，同埋好多好多錢嘅 硬件上面花咗好勁嘅價錢。 好似舊年啊，使咗聽講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喎。 問題係咪真係咁重澳門特色或者係？ 我真係唔覺咯， 發展於澳門文化，等下硬生生整一嚿嘢出嚟叫做嗱，我花咗好多錢，好多人做一啲關於文化嘅嘢啦。 我哋教你行過塔石廣場，咪見到一隻嘢咯。 嗰、那個係使徒啊嘛，係咪？ 我唔知啊，好恐怖啊！ 同埋咧，我想講咧，正如你澳門係講緊一個世遺城市，你咁多古物，有時發掘到咁多嘢，成個澳門去維修呢啲咁嘅。古物啊、藝術品啊，一個澳門嘅專門隊伍，成隊添加埋人員，前後得四個人。跟住好啦，當有個老師傅退休啦，60多歲啦，就得翻三個。跟住又走，就得翻兩個。最慘連呢啲人嘅薪酬，佢只不過係仲低過出面一啲做賭場嘅，可能係可觀啊一點。咁你變相你哇，咁如果有朝一日得幾個人去負責成個澳門嘅？嘅文化建嗰啲藝術品啊嗰啲，咁呢幾個人如果都唔做或者退咗休嘅時候，咁點啊？咁你又唔通你又去揾啲台灣啊，揾啲外面嘅 expert 翻嚟做啊？ 嗯， 即係你如果係咁，你不如睇下個第二梯隊，你不如而家開始，你喺政府部門入面擴大你個編制，跟住係真係去做啊，而唔係只不過成日都話揾隊 team 嚟去做維護文化，就只係。 喺個博物館度同人講解一下，或者係去嗰啲咧，即係最興噶啦，大三巴個古城牆定期走去維修，唔係做呢啲啊，係真真正正去成立一啲部門，俾一俾人手，俾 headcount， 俾好啲人，好啲人工出嚟去做咯。 嗯， 即係呢個先係根治嘅方法咯。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一直咧，而家咧啲嘢咧，慢慢慢慢咧，一定冇噶啦，一定冇噶啦，睇、你睇到係冇噶啦。即係你而家我發覺嗱最可悲啊！你連即係你我哋所講啦，航新個問題咁樣，你揾翻葉漢啲嘢啊，你都好難揾啊！葉漢，即係而家全部你全部都係嗰啲都唔係話即係唔係話我唔係話好中立嘅問題嚟嘅，全部都係喂講緊葉漢點衰啊，點唔好啊，乜乜嗰啲咁樣 嚇，係咯。 喂，咁嗱，我哋第三節咧，咁啊，即係叫做話咧。總結下啦，咁啊，即係講個政府一定要協助啦，係咪？咁啊，另外啦，咁啊，你哋即係最尾啊，講下啦，你哋嘅心態，你哋覺得而家係好定係以前即係八九十年代好咧？ 咁樣樣我講先啦，梗係回味八十年代嘅澳門啦，生活得舒服啲，壓力啊冇咁大。咁你話，冇發達啊，冇咩發展空間啊？咁其實我覺得地球咁大啊。有要發展嘅實有辦法嘅，咁但係一個自己土生土長嘅地方都冇得舒適地生活，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咯。咁同埋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所謂集體回憶，就係一啲大家都可以保留得到有價值嘅嘢。你保留到有價值嘅嘢，保留得咁上下多年沉澱咗，就係、是。有意義嘅文化，到你文化深厚到某個程度，你根本上係發展任何嘅藝術啊、娛樂啊或者係商業啊，都係無往而不利嘅。其實呢樣先至係最重要，係一個城市嘅靈魂嚟嘅。一個城市冇咗靈魂嘅話，你做啲咩都只可以硬搬，乜都係照套。等於你見到啲賭場同呢間 A 賭場原來同拉斯維加斯嗰個賭場係一模一樣樣，佢用六七成嘅嘢照抄過嚟 ，B 賭場又抄五成嘅嘢過嚟，一模一樣，遠望落去咁原來係 A 貨嚟，而唔係因為澳門呢個地點有佢嘅文化而就住佢嘅文化地理特點而設計一個新嘅產品出嚟。你城市冇咗靈魂，咁啊好難長遠有生命力或者發展落去。你等於你見到。英國又好，意大利又好，佢哋都會好著重保留翻自己舊建築，有一啲獨特嘅文化節日，死都唔肯改，死都要保留。咁跟住落嚟，好多年之後，經歷完世界大戰之後，都仲保留翻今日。佢只係拎呢啲節日或者係一啲建築物、一啲習俗出嚟，繼續創造成為文創又好，做生意又好，搞藝術又好，都已經係容易好多倍咯。即其實有時候官僚還官僚咯，呢方面嘅嘢應該要諗諗要識咯。我唔會覺得佢哋唔識咯，反而係會係覺得個風氣比較短視咯。烏博士點睇啊？ 我覺得嚟講都係以前嚟講啦，細個嗰段時間即係比較適合我哋生活咯。即係而家係 人住嘅城市， 係啦，而家係根本上星期一至星期日咁樣啦。你出親街，你根本上同一啲唔係澳門人去爭一口空氣嚟呼吸咯。 是啊， 即係我會好辛苦咯，同埋你影響曬我哋成個澳門人嗰啲生活，真係可以咁樣講。你譬如無論你話食嘅住啊，譬如買嘅嘢啊，即係同人乜都要同人爭咯。 澳門以前好有人情味嘅，即係譬如人哋問你隻手機咧，一定諗都唔諗，借俾你打啦，幾多號識唔識撳啊，幫你撳埋啦。 係啦，而家係。 梗係唔會睬你啦，係咪攤落手機啊？ 同埋另一方面，你關於澳門或者文化啊嗰啲咁嘅嗰啲東西啦、啊，咁我覺得咧，最起碼嚟講啦，澳門政府嚟講，即係要加強翻而家你小學生或中學生對澳門本身一種文化、一種歷史、一種認同啊。 認識啦，即係簡單了解下澳門以前、現在、未來。 點樣點樣子嘅？包括話澳門啲咩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都好啦，啲咁嘅節日啊，啲咁樣活動啦、啊，都希望嚟講可以將啲東西啦，咁啲文化嘅嘢咧帶入去學校裏邊，俾更多小朋友去認識咯。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嚟講，澳門本身係一段時期話佢七八十年代啊，其實本身有啲 有啲澳門人啦，咁樣即係所謂澳門都係由大即係內地咁樣移民過嚟啦。其實嚟講，佢本身都對澳門係缺乏咗一啲認識嘅， 或者係歸屬感都冇嘅。喺澳門住十幾廿年，佢都可能唔覺得澳門係佢自己真正嘅家。係 啦， 一個時個節都係翻鄉下。 所以翻鄉下咁樣嘅會係咁樣。佢我覺得應該要加強翻本身而家我哋澳門人嗰種歸屬感啦，一種本土嘅意識係最緊要嘅。唔好話任何關於澳門嘅嘢，哦唔關我事，哦唔了解唔清楚。其實你生長喺一個地方，冇理由對澳門所有嘢都唔了解。譬如我有陣時咁帶一啲澳門嘅學生都好啦，佢哋已經咁大個，十幾、十八、十九、二十歲咧，有陣時關於澳門嘅事，佢完全係唔了解嘅。好似之前早半年前左右啦，係咪啊？幾個月之前嘅土花崗啊，有啲學生同我哇 ，Miss 土花崗咩嚟㗎？佢完全唔知嘅， 但可能同佢屋企好近啊，五分鐘就到 嘅 咯喎。 唔知嘅喎，嚇佢咩嚟㗎？或者嚟講啊，一講話政府派錢咧，個個都話知啊，派八千蚊啊。但係好多嘅嘢，我覺得精神上或者文化傳承嗰方面真係好缺乏啊，澳門呢一度。 嗯。 係啊，我覺得要進一步去加深更多人去了解啦，呢樣。 咁啊，唔緊要啦，我哋呢個澳門街嘅節目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其實。 係嘅。好啦， 文俊 哥啊， 教下波俾你。 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全澳門最靚嘅酒店、最好嘅賭場就係舊葡京，以前係，而家係，將來都會係，咁啊，今個禮拜嘅節目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 再見，再見，再見。